法师在此地叙述，他生在末法，我们也生在末法。虽然都生在末法，我们的时代相去将近300年，300年前的社会跟今天的社会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太平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赞叹的，清朝最盛的时期，是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朝代，总共啊100多年，真的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定，人民安乐。贤人很多，换一句话说，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比我们舒适。高僧大德时时处处都能遇到，我们今天生在乱世，不但是乱世，可以说是大乱之时，伦理道德没有人讲，偶尔我们讲讲还受到许多批评指责，说我们落伍了，赶不上时代了。我们想想这个话也没错，我们是落伍了。时代往哪里走呢？往毁灭的边缘上走。往疯狂境界里面去走啊。这再想想，我们这个落伍未尝不是好事啊。如果像经上讲的往圣地上走啊，我们落伍啊，那我们就错了。所以在现在是我们幸亏落伍了啊，要不落伍了，那就跟他们这个歌舞厅里啊疯狂跳舞，日夜不休息啊，就干这些事情了啊。狂欢之后，果报在卧倒啊。这个幸亏落伍啊，我们自己也肯定自己落伍了啊。可是在另一方面呢，我们是在精进啊，在智慧在德行上我们没有落伍啊，在自私自利争权夺利贪嗔痴慢，在这上面我们真的是落伍， 落伍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所精进的那一面呢，他们也落伍了，他们精进的那一面我们落伍了，两个比较比较，我们的心呢也能得到一点安慰。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信誉真诚，我们的信比他了还要难得啊！在这么个时代，我们也遇到这部经典啊，难得的呢遇到他的注解。说实在话，他要不这样详详细细给我们注出来，我们这个地藏经念不懂啊，哪里懂得经文里头含的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青年法师又何尝不是佛菩萨化身应现的呢？地藏经流传这么久，从来没有人做过注解啊，也许有人做注解，注解失传了没传下来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古人的注解就这么一种啊，没看到第二种啊。所以我们从这上来看，从这个注解内容来看，他要不是诸佛如来的再来，也是观音地藏菩萨之流啊。哪里是普通人？普通人怎么会说得出来呢？啊，你看这一段序文里头，言简意赅，文字不多啊，说得多么透彻啊，层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凡夫能做得到的。我们今天觉得真诚呢，是这个注解啊，扣住我。这后面他是这个几句客气话啊，略从随喜之心，用作精良之地，了生管见。略设提名，这是他的客气话。略从随喜之心，这是随顺诸佛菩萨应化随缘度众这个心念啊，随顺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心念啊，用作精良之地，这是讲他写这个注解。帮助我们开辟一条路径，架一座桥梁，让我们这些薄地凡夫啊，由他这个桥梁，由他这个路径呢，去向大乘。 辽生管见，管见是古时候的成语，是以礼彻海啊，这管子，管子很细啊，从管子里面看东西，那个范围看得很小啊，这是谦虚，自己对于佛法大海啊，只略知道一点点，这客气话，谦虚话。为我们注解这部大经，这个注解就是他的体会到经义的之处啊，为我们说出来了，给我们做向导。现在的话说，帮助我们做导游啊，游离地藏法门的境界啊，我们在经里头看不出来啊，他给我们讲解啊。下面是略涉名题，这个题名，他是天台家的自孙的，所以用天台的规矩来解释，无从悬疑。继三宝之名家，总著文而荣冠啊，所以他前面这个文章称之为轮冠。轮冠的内容是把全经的经义做整体的介绍，它里面包括五重玄义，比五重玄义还丰富所以轮冠很不容易做。如果对于这一部经没有彻底贯通，这个是做不出来的五重玄义我们照了个架子架构啊，我们可以来填补，轮冠没办法这就是总著文而荣冠，普愿见闻同去同去落上云耳普愿见闻，这是当时后代包括我们现在在内，我们见到国主了我们也听到国主了后面这一句是青莲法师的愿望我们同去乐上乐上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深，意思也很灵活，跟前面他讲的贤蒙圣地之欢一个意思，前后照应我们落要往上提升不能够下坠你落升天，你决定得升天上本经世尊菩萨劝众生升天的很多因为这部经是对初学人讲的 到什么时候才叫你超越六道，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呢？到普贤菩萨啊，到文殊普贤啊，才把你往最上方面呢提升啊，宗门所谓向上一着啊，往最上的提升，这个地方先拉你一步啊，绝不堕三恶道啊，这是佛度化众生第一步啊，把你稳住不堕三恶道啊，然后再慢慢的把你向上提升啊，他这几个字表这个意思，所以很灵活啊。下面呢就是天台家的五重玄义啊，所以他这个叙说他注经的因缘呢就到此地啊，这个里头啊总共只一行啊，一行半都不到啊。我们把下面的文呢略略的念一念啊，五重玄义我们就不必照他这个文来讲了啊，照他的文来讲呢就变成讲注解了啊，就前面这一段是一定要讲的啊，这是很难得很稀有啊，是我们学佛特别是讲经说法了不能不知道的。五重玄义是天台大师啊，隋末唐初啊，智者大师解释一切经论的一个规矩啊，他有他特别的方式。那么在没有讲经之前，先把全经的大意用五个科目来介绍，这是称为叫五重玄义，玄妙的义理。第一个呢，他此地啊有在这个第四行，第四行诸位看到啊，第二个字一释名，二辩体，三明宗，四论用，五判教相啊。那么智者就用这五种方式啊，介绍全经的意趣。那么没有讲经之前，先介绍全经大意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对初学人来说，经文很长，讲解需要时日啊，要很长的时间。他不了解这个经典的意趣，很难产生兴趣啊，尤其是大经很长要讲很久，他就没有耐心，不愿意来听，就先把全经大意介绍。哎呦，他听这个经上有这么多好处啊，啊，这样殊胜呢，引起他发心呢，把这个经听圆满，学习圆满，有这个意思在。啊，这是先讲大意。第二个意思呢，是对老修的人啊，这个老修的人呢，不要听经。这经说他听过多少遍了啊？听这个干什么？他专心修他自己法门，他喜欢听玄义。玄义是什么呢？讲经人他的心得报告。 可以从这一次讲演当中啊，知道他对于佛法深入的程度，很值得做老修行人做参考。啊，他修持的功夫，他的见解，他的智慧，都在这个一段里面表达了。啊，所以老修啊，喜欢听玄义，不喜欢听讲经。啊，讲经到了经文的时候，你会讲，他也会讲。啊，他要听听你的心得。古代讲经的法师在讲经文之前都有这种说法啊，可是方式啊，各个人不相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大概有十几种啊方式啊，个人自己可以搞自己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天台用这五个纲目啊来解释，贤首呢就多了，贤首用十个纲目啊，这华严这一家了，十门开启啊。那么也有用简单的，也有用复杂的啊。这个古代的法师啊都不相同，但是到了后来啊，大概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其他法师那种形式方法了都被淘汰了，没有人采取它了啊，唯独贤首跟天台啊留下来了啊。那么这是经过历史的淘汰，证实这两家的方式好，所以被后人采取啊。无论是注经讲经都循着这个规矩，尤其是天台讲，在这个晚境啊，比贤首更受欢迎。为什么呢？贤首太麻烦了啊，天台这个五条简单了啊，那个太麻烦。所以到现在这个时代，再给诸位同学说，五重玄义也不吃香了。为什么呢？现代人呢，看到五条已经是太多了，太麻烦了。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当年开班教学，教导我们讲经，告诉我们，五重玄义圣门开启，我们自己不能不懂啊！你不懂，你不能算是一个讲经的人。你要懂，但是用的说用不上呢，用不上了。现在人，你讲这个五条会把人的讲跑掉了没人听你的了啊！那怎么办呢？现在讲经最好是讲一个讲经的因缘，说明我们为什么讲这部经，然后就直接讲经题，经题讲完了就如是我闻，是直截了当，现代人最欢喜的啊。进入到工业时代啊，大家工作繁忙啊，所以说分秒必争啊，哪有时间来听你讲闲话呢？所以我们要懂得现代人的根基啊，佛法着重在切记切理啊。你虽然是如法来演绎，但是你不懂得现代人的根性，结果还是失败的啊。所以一定要懂得现代人他需要什么啊，因此古大德的注解只提供我们做参考。 我们决定不能搬出来。啊，你要把古人注解全盘搬出来，你决定行不通。啊，你这个讲经决定失败。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原则。那么我们这次演讲也用这个五旬做纲领，我们的解释力求简单明了，节省时间啊，让大家的时候从这些地方也能够看出这一部经的经义啊。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头有一些特别啊独到的见解，殊胜的发挥，我们也可以念念的听听。不少地方在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细讲。我们现前不需要的啊，不容易理解的，不适合现在社会环境啊、生活环境意识形态的，我们就把它省略啊。好在注解存在啊，诸位如果要想深入呢，可以依照原著来修学。在玄义里面，法师啊确实有很高明的见解。我们在古大德玄义里头很少看出来啊，那就他是以不可思议这个理念作为依据啊，世尊演说这个法门的依据。这不可思议难啊，我们想想世尊所说的《大放光佛华严经》又称作《大不思议经》，啊，《维摩经》呢，这一项称为《小不思议经》，青莲法师将《地藏经》呢也以不思议为水平，这岂不是把这个经跟华严、跟法华、跟维摩经呢拉成一条线上了？他这个看法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不是随便说的啊。从哪里看出来？我们从齐慧品里面看到啊，忉利天宫齐慧品参与法会的这些人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跟大放光佛华严经真的是无二无别。华严称为一尘了义，这个经又何尝不是一尘了义？所以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不是随便说的。因此他的题是以不思议人法为名，啊，这个五贤里面所说的那么在辩题呢，以不思议性实为题，啊，在论用的方面呢，它这个是五条里面都加上不思议，啊，以不思议行愿为宗，这个讲法呢，确实我们很少看到，啊，很少听到。细细思维观察了，有道理，啊，也让我们体会到啊，法师不是普通人，啊，一般普通人呢看不到这么深，看不到这么广，啊，说他是佛菩萨再来绝不为过，天台大师这五个项目之由来，它有层次，此地也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啊，第二念第四行，啊，从当中念起。所以五重预示者，啊，预示预先解释，没有讲经文之前先，啊，先说大意，一是经中优选之意，令人一览既能全明，啊，一看呢就晓得他的名字，啊，摄素全体，啊，认识这一本经的性质，体是性质，啊，于心此体虚名重要，宗要是修行的方法，啊，宗臣提醒妙用得力，这是讲论用，啊，你学这个经有什么用处，然后判说实为不教，则一直冷然道乎心魔，譬如泥观山海，仙乐途经，未出门经而情经完在矣。他这个几句话是说明为什么智者大师用这五个方式来说经中的大意。题是一部经的总纲，就好像一篇文章的题目，啊，你看到题目啊，这一篇文章的大意你就有那个概略了，啊，就知道他讲些什么，啊，所以讲一篇文章要先讲题目，讲一部经也要先讲经题，啊，这是把全经的总纲领首先呢交代出来，啊，那么其次经里面所讲的理论，啊，这部经佛是根据什么说出来的，啊，也可以说变体，体就是经典理论的依据，如果 他的理论依据不可靠，那我们就很难取信。他的理论依据扎实，可信度啊就增高了。啊，所以辩体用现代的讲法，就是这部经，佛说这部经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啊，我们明白了，这才能建立信心。我们相信啊，这个理也懂得了啊，但是我们要怎样做？现在讲究如何落实啊，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我们才有用处啊。如果不能变成生活，岂不叫玄谈呢？玄谈是空谈呢，不切实际呀，与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好处啊。现在人最讲现实啊，过去人呢，农业时代啊，生活悠闲啊，哎，他可以有些赏心悦事啊，啊，可以悠游自在。现在人没有啊，哪有空闲时间呢？所以比古代的人更现实了啊，这些玄谈的东西很少人欣赏啊，因此一定要把它落实。这个落实叫明宗啊，啊，明宗是讲修学的方法，修学的方法就是把这些理论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之后，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有些什么好处，有些什么利益，这是第四段的论用。啊，用就是受用啊。啊，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哪些受用？啊，我们听到有这么好的受用，你才肯真学习嘛。幕后这一条啊，现在实在讲用不上了，叫判教相啊。判教相在什么时候呢？像佛学院用得上啊，就是这一部经典这个科目啊。这佛学院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应该排在哪一年级、哪个班级来上啊？好比现在学校里的排课程一样。啊，叫判教相啊，啊，所以这个对于一般人就不必要讲了，啊，他们不懂，啊，可是我们要清楚，在大乘佛法里面，这是基础的佛法，换句话说，共同科目，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哪个宗派，啊，贤教、密教。宗门教下，你要不知道孝亲，不知道尊师，你的修学就没有根基，就没有基础，你就不可能成就。所以这个经呢，是大乘基础课程，是共同科目，必修的科目。那么这个意思呢，这就是教下啊，这什么呢？叫通途的假象。啊，那么现在我们按照这个顺序啊，先看经题。啊，它是以不思议人法来立体的。啊，佛经立体有规矩。啊，佛经立体不是随便取的。啊，它有个原则，这个原则总不外乎人、法、比喻，啊，这三个纲领。有些经用人做题目，啊，譬如佛说阿弥陀经，这个题目当中是人， 啊，佛说那个佛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两个都是人啊。所以这个经体都是以人来立体，也有经体用法啊，譬如《法华经》啊，《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还不行啊，《妙法》还有《莲花》，它是两个。单单讲法，《大般若经》这是法啊，纯粹的单法，《大涅槃经》也是法啊，这个里头没有人，没有比喻啊。那么这是立体的一个原则，三个纲领，三个纲领有三种啊。那么还有一个经体有两种，像这个人法。妙法莲华经，法喻，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啊，所以它就有两种，啊，那么这样配起来的时候呢，就三单三辅，还有一个具足，人法喻通通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所以这个题里头这三个都有啊。那么这是属于佛学常识啊，在现代我们一般学佛的同修啊，知不知道没有多大的关系啊。可是学讲经的法师一定要知道，研究教理的同修们也应当知道啊。平常我们自己啊，老实修行，希望这一生成就的，那么这些常识知不知道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在这部经的题目当中，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题目一共七个字，七个字里面呢有通题有别题。所谓通题是通一切经，就是经这个字，这个字是通题啊。那么大家晓得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都称之为经，经这个字是通体。其余六个字是别体，跟其他经典不一样的啊。所以题目里头自己就分通别，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别体里面六个字啊，地藏菩萨本愿，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啊，所以他是以人法为名啊。地藏菩萨不可思议，菩萨的本愿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他加上了青莲法师加上以不思议人法为名。世尊在本经为我们说出这部经的名称，佛说了三种，第一个是地藏本愿，第二个是地藏本行，第三个是地藏本势力啊。他的誓愿啊，这个誓愿的力量，佛说了三种，已经的法师 在这个里头取一种，取地藏本愿。那么这个一个题目里实际上包括了行，也包括了事，所以通通都包括了。人名里面也有通别，地藏是别名，菩萨是通名，实实在在讲地藏啊还是通名，但是跟菩萨合起来讲呢，那菩萨通的范围比他更大啊。怎么说地藏是通名呢？你学这部经，依照这部经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就叫地藏菩萨啊。他也照这个方法理论修行，他也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多了，不止一个人啊，所以他也是通名。啊，这延续法师到这学，延续地藏菩萨，这延续是别名嘛。啊，宽容到这学，宽容地藏菩萨。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不能把菩萨看作一个人。啊，凡是修学这个法门的，就称为地藏菩萨；凡是修学。观音菩萨法门的通称观音菩萨，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世间人很坚固的执着，地藏菩萨决定不是观音菩萨，错了。地藏菩萨要以这个孝亲尊师教导一切众生，那个观音菩萨马上一变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一摇身就是观音菩萨。佛菩萨没有身相啊，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身相啊，正如《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然后你再晓得诸佛菩萨是一个啊，一体啊，这个一体就是一真一法界啊，一发生呢，随着众生的感应在生变化了。你这个样子，对于诸佛菩萨就生平等心了，不再分别，不再执着了。晓得，是就《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切是一，一切皆一，一切一切”。那个一跟一切我们都有份的啊，我们没有在外啊，通通有份啊。这个样子你才真放下了。你不了解这些，你的妄想分别怎么能放下？了解事实真相啊，妄想分别放下，再不打妄想，再不分别了啊。了解事实真相，心是定的啊，定则生慧，定不生烦恼啊。所以你这是必须先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地藏的名号啊，地是大地啊，大地不但是蕴藏着金银七宝叫宝藏，所有一切都是宝藏啊！地面上生长的五谷杂粮是宝藏，我们靠它活着，我们决定不能够离开地面的生存啊！生活两脉大地，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华严经上说得好， 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还是心。啊，事出事法，虚空法界，一正庄严，皆是自信所现的，啊，妄识所变的。这个在轮观前面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所以心才是真，心底含藏的无尽的宝藏，啊，我们通常用无尽的智慧，啊，无尽的德能，啊，一切都是无量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是地藏名号的由来。如何开发这个宝藏呢？那要修地藏法门。地藏法门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这个经典里面自始至终明显地告诉我们，孝亲呢，所以我们才明了佛法的教学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法的圆满也是在孝道上。彻实彻宗啊，就是讲一个孝字。圆满，把孝道完成了，这个人叫成佛了。行孝尽孝，这成菩萨了，没有达到圆满了。啊，我大概在十年之前，啊，因为在晚期这十几年当中，啊，我通通讲净土，净土经之外啊，我都不讲。啊，那么有一次我在美国东海岸，啊，纽约、DC，一直到南面的这个佛罗里达，啊，这一带呀，讲地藏经大义，啊，有同学问我。这法师，你不是专弘净土了？你怎么又讲起地藏经起来了？我说是啊，我是专弘净土啊。那你为什么讲地藏经？我说我没有讲地藏经啊，我还是讲净土啊。他不懂。我说净土法门里面修学的根基，净业三福，你知不知道啊？我听说。《观无量寿经》上讲的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第一条讲的是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说对不对啊？这是不是净土经典里面的基础啊？对呀，《地藏经》就是解释这四句话的。这一部经啊，就是第一佛的注解。我说还是讲净土啊，没有讲别的经啊，他才同意了。我讲的是实在话了，所以净业三福第一福我们要细细讲，也得要讲半年呢，你才真搞清楚，真搞明白，我们修行的脚跟才站稳，功夫才能得力了。 现在修学功夫不得力，就是基础不稳固，这真正的原因。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个名号还没有讲完，下一次我们继续。